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全市绿化隔离地区计划建设公园18处，新增绿地近1万亩。目前18处公园已经完成前期立项手续，全面进入施工阶段。来听报道。 按照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1道绿化隔离地区要建设城市公园环，2道绿化隔离地区要建设郊野公园环。市园林绿化局平原绿化处处长李红告诉记者， 一绿地区到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81个郊野公园，今年结合新一轮的百万亩造林绿化行动计划，又启动建设13个公园。 位于朝阳区将台地区东部的将府公园，规划占地面积215公顷，目前已建成141公顷，成为电子城周边九仙桥和将台地区规模最大的公益性公园。今年72岁的董大爷就住在公园旁边。 我跟这住了10几年了 啊， 刚开始住的时候，下雨天马路全是泥，一刮大风吧都是土，现在就不一样，水清见底，游鱼可数。蓝天红日，心情舒畅。 今年北市绿化隔离地区计划建设的18处公园已经全都进入施工阶段，将新增绿化面积0.91万亩，都是通过拆除违法建筑、拆迁腾退等方式挤出来的。市园林绿化局平原绿化处处长李红说， 如果今天的工程实施完成以后呢，一绿地区达到90个以上的城市公园，按照规划到2022年形成了一个绿色的公园项链。 继续关注其他新闻。北京市发改委近日批复了国家游泳中心冬奥会冰壶场馆改造项目。改造之后的水立方不仅可以承办世界顶级的冰壶赛事，还可以承接花滑、短道速滑等赛事，实现冰类赛事、游泳赛事活动场地间灵活的转换，使国家游泳中心同时具备水立方与冰立方的属性。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北京地区选拔赛近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馆举办，来自圆明园、故宫博物院、北京自然博物馆、八达岭长城等18家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15家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讲解员讲述着一个个红色故事。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由西城区委宣传部主办的古都印象西城胡同摄影展正在前门北京坊劝业场举办，近200张胡同摄影作品从胡同景观、建筑到百姓衣食住行、生活情趣等等角度，全方位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胡同的变迁。辟新路者张光宇文献展正在吉里国际艺术区视像空间展出，展出近年来新发现的一批张光宇未公开发表的作品和新文献，包括黑白彩色2个版本的《西游漫记》、美猴王孙悟空的设计稿、大闹天宫的设计稿和成片等在内的大量漫画作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气扩散气象条件进一步转差，雾和霾天气将有所发展，请大家注意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您播算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 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起。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枫叶是秋天里绽放的最浓烈的焰火，霜叶红于二月花是它的热烈，江枫渔火对愁眠是它的忧愁，枫叶荻花秋瑟瑟是它的悲伤，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是他的深情。今天让我们一起去古诗词中拾一片深秋红叶。细细品味，好好读书，欢迎您在周六下午来到诵读小站和我一起读书。我是诵读小站的节目主持人静乔。最近北京的秋意真的是越来越浓了，不管是马路边的行道树，还是公园里以及近郊的山区，金黄的银杏还有红色的枫叶为我们的城市增添了缤纷的色彩。最近呢，我也发现啊，很多朋友在周末呢就会到郊区或者是公园里去赏红叶、看银杏，朋友圈也就成了秋景摄影大赛。那很多人呢也会配上一句文字，最多的就是那句“霜叶红于二月花”来赞叹红叶的颜色。可是如果您只能想到一句诗来表达心情的话，是不是也觉得不太过瘾呢？所以今天在诵读小站里，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古典诗词当中有关枫叶的诗句。今天我也请到了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文学博士赵银芳女士来为我们进行解读。那我们今天就从那句杜牧的“霜叶红于二月花”开启我们的古典诗词红叶之旅。《山行》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这个山行呢是晚唐诗人杜牧的一首诗。杜牧是晚唐诗人，我们现在把唐代的诗人，我们一般会说这是初唐诗人，这是盛唐诗人，然后中唐诗人、晚唐诗人，就是他的这个当时的这样一个年代。杜牧的话我们常说是有一个小李杜，为了区别大李杜，因为唐朝还有这个李白、杜甫这样的一流的大诗人。晚唐时期呢，这个小李杜呢就是指的是李商隐和杜牧。这首诗是创作于什么时候呢？因为杜牧呢他曾经在扬州的幕府做过官，后来呢从扬州被召回到京城长安，然后去做一个叫监察御史的官职，稍微高的这样一个，比在扬州的时候要稍微好一点的这样一个官职。说是这首诗呢创作于从扬州回到长安的这个路途中，杜牧呢走到一座山的跟前，或者是他亲自的登上了这座山，然后写了《山行》这样一首诗。 那到底诗人是行走在山中作此诗，还是在山下作诗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赵银芳博士的解读。 山行的话，那一方面可以理解成我们在山上行走，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我在山下往上面望这种想象出来的。因为唐代呢不仅是唐代，古代文学史上有一些名篇是诗人没有到过那个地方，或者是他没有亲自的去实践，但是他写出来的诗也是很震撼的。比较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杜甫的写泰山的那首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从这个会当凌绝顶这个会当就可以反映出来他当时还没有到过泰山。他写的是有朝一日登上泰山的顶峰，会嘛，会是应该这个意思啊，就说一定会感受到这种一览众山小的这样子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感觉，当时的一个感受。所以当时呢这个杜甫呢是没有登上泰山之前，然后他想象的这个从泰山上往下望的这样一个景色。所以杜牧的这个山形呢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或者说他是在山脚下他这样一番想象想出来了这样山形这样一首诗，这是一种解读。另外一种解读法就是他在山的中间然后停下来停车坐爱枫林晚啊，这种的，然后在山上的这种他有了一个亲自的体验。这是两种，我觉得这两种意思都可以解释得通。但是现在通行的教材上一般说是杜牧登上了这座山在山上行走，然后写下了山行，山行呢就是在山上行走的意思。 这首诗的第一句远上寒山石径斜，寒是寒冷的意思，第三句枫林和第四句的霜叶，这些都表明了诗人写这首诗的季节是深秋。我们回想一下，很多古代诗人都喜欢在秋天作诗。 我国古代文学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古代文学的发展史上是有许多诗人写因为秋天永秋或者说是悲秋是古代文学的一个永恒的一个主题。文学家他的感受是非常细腻的，跟这个平时的景物，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心情是昂扬的向上的，然后是春草萌生春意萌动夏天的时候是繁华似锦的，然后到秋天是萧瑟的，然后冬天是凄凉的，整个的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表达。所以呢一般到秋天的时候大家心情都会不太好，所以说在古代文学里面有一个悲秋的这样一个主题，所以诗人们写秋写的特别多。 那这首诗它表达的应该不是一个悲伤的主题吧？ 对，这首诗不是表达的是一个悲伤的主题，这也是这个杜牧的他的一个用意所在。因为杜牧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个性的人，他的爷爷是杜佑，是一个宰相，然后曾经写过这个通典，所以他是读了很多史书的，而且呢他政治上很有才能。所以杜牧的如果您去读杜牧的很多诗，就会发现他的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翻新出奇，他一般不走寻常路。很多诗人都写的是悲秋，一到秋天都非常的心情不好。像从楚辞开始，楚辞里面有一首就是屈原的学生叫宋玉，宋玉写的是九辩，然后里面呢他写的是悲哉秋之为气息，这个草木摇落而变衰，这样子的。他就这时候就写的是哎呀这秋天真是让人难过呀，草木摇落，然后都树叶纷纷的落下来了，让人的心情都变得特别的不好。然后从那时候从我国的文学的源头上开始，它都是一个悲凉的气氛在里面，所以后来一脉相承，然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像曹丕写的是草木摇落露为霜啊，写的这个秋天的时候他写的也是很悲凉的，然后这个情绪就是漫溢在古代文学的很多诗歌里面。但是呢刘禹锡写过一首秋词一反常态，他说自古逢秋悲寂寥，你看他点名了，他说自古就是这样子，文人都会悲秋都会哀秋，然后他说我言秋日胜春朝，我觉得秋天比春天好。然后呢他说为什么好呢，他说晴空一鹤排云上，他说这个万里晴空也天气特别的好，比如说我们北京的这种蓝天白云，有了这种没有雾霾的时候，然后秋天特别好，然后秋高气爽，自然界的这景观就会引发人的这种诗情画意。他的最后一句就是说便引诗情到碧霄，我就想吟诗了，然后我的心情就随着这个高空然后一起飞翔起来了。所以刘禹锡的那首秋词就是在那个永秋的题材里面是比较特殊的，它是一种昂扬向上的，跟他自己刘禹锡的他自己的一个积极向上的这个人生观和他的这个性格也是有关系的。然后杜牧呢他这首山行呢他最后说霜叶红于二月花，他也是事实上他也是在间接的说他觉得这个秋天的这个风霜把这个秋叶给染红了，这样子的一个色彩在里面，然后特别的绚丽，比春天的 二月开放的最美丽的花朵都要好。事实上它也是，它也是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这个意思在里面。而且我觉得这首诗呢跟他的心情也有关系， 当时毕竟是升迁了，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后来王国维人间词话里他在谈这个古代的这个诗词的他提出的诗词的特征的时候，他提出来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主张，其实也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一切景语皆情语，文人呢写这种景色的，景色本无情，只是自己赋予了他高兴的悲伤的各种各样的情愫在里面，其实是诗人的自己的感情色彩投映到上面了。 咱们现在再去看枫叶看红叶的时候呢，大多数人会诵读这首诗，会把停车坐在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句话呢挂在嘴边，也是因为当时看到枫叶的心情是跟杜牧一样的非常高兴的非常积极的一种心态。这首诗我觉得也比较适合现代人的 一种心境吧。 对，特别适合现代人这种心境。而且它这种它里面还有一个层次，就是登山，然后登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看到了有这种人家在里面，就是有人烟在山里面、然后呢就是走着走着然后不往前走了，为什么停下来了呢、就是因为这个霜叶太美了，然后我要停在路边静静的欣赏一下这个秋叶的这个绚丽。我们现在到野外去也是这种的，比如说去香山看红叶、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看到了一片特别绚丽的这种尤其是没有层林浸染的时候，然后是一片这边是黄色的，那边是透着绿色的那种还没有褪尽，然后再加上红色的这种缤纷的色彩，就是你的心情是不同的，这个在不断的变化、所以说会陶醉在里面。 我们和杜牧共同陶醉在缤纷的秋景当中，也许当我们再次吟诵这首诗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当时他愉悦放松的心情。我们刚才也说了，刘禹锡和杜牧的咏秋是积极的，但是在大多数诗人的笔下，秋天还是多了一份悲凉的情愫。比如白居易在他的《琵琶行》的第一句就写到了：“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瑟瑟这两个字顿时就能让人想到秋夜送客的萧瑟落寞的感觉。 白居易呢这首琵琶行呢它事实上是有悲伤的因素在里面的，一方面是因为秋天到了，天气特别的这个有点阴冷，然后呢他会心情有点莫名其妙的悲伤，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的当时的这个人生的遭遇在里面。像刚才杜牧他写那首诗的时候，他心情是他因为他要升迁了，然后他得到了自己相对理想的一个官位。但是白居易呢写这首诗的时候呢，事实上他是在贬谪的途中，因为古代文人呢在封建的专制制度的情况下常常是一封潮州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你说的好了然后会升迁，马上升迁，你说的不好了然后可能马上就被贬谪了。白居易虽然是很有才，但是呢他曾经也是被贬谪过，他的人生也遭遇过坎坷。 琵琶行诗前小序，诵读者尚远。 元和十年，禹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彭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昌女，常学琵琶于木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古人赋，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飘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与初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世稀始觉有谦者矣。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616言，命曰《琵琶行》。 白居易在长安呢，他当时是有两个事件跟他的这个后来的这个写这首诗有关系。当时是有一个宰相叫武元衡，还有一个叫裴度，就是这两个人呢被刺杀了。然后因为武元衡是宰相嘛，刺杀完之后呢，因为白居易当时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中唐，被刺杀之后呢，中唐呢当时也是这个朝廷里面也是比较混乱。比较混乱，刺杀之后呢是没有人吭声，也没有人说这个要下令赶快捕捉凶手吧。当时是应该按规定来说，是应该谏官或者是负责这事儿的人应该先出面操作这个事情，或者说怎么做这个事情。但是白居易呢也是一个直言敢谏的人，出于一个这个当时对朝廷的这个拥护，然后一个正义的这样一个使者出现，所以呢他就说上书朝廷，说是建议呢立刻捉拿这个凶手。结果他这样子一说呢，就遭到了很多人的这个反对，很多人就开始就说这个白居易呢，他说他越职了，谏官什么都没有吭声，然后你越职了，然后就开始揪他的错，等于说这样一个小问题在里面。另外呢，他当时还被揪的一个错误是白居易的母亲呢是跳井而死。但是呢白居易曾经写过咏叹这个井水啊，写井的这种诗，有人就又找他一个错，说他呢有被孝道，说自己的母亲是这样去世的，然后还这样写这些咏景的咏花的这些诗，然后所以找他也就找他茬呗。等于说这样一个问题在里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可能白居易呢因为他写了很多的讽喻诗，读的有一个观义卖，就是写的是这个农村的这个劳动的割麦的这种场景，然后是同情老百姓的那种心理，就觉得是这民间的这个百姓特别的辛苦。还可以看他的另外一首《卖炭翁》嘛，《卖炭翁》里面其实是对底层老百姓的这样一个同情在里面。他的讽喻诗估计也是触动了这个上层的这个统治阶级的很多的利益在里面，所以白居易就被贬官了，贬到了江西的九江。所以呢，我们这个开头就说“浔阳江头夜送客”。这个浔阳呢就是江西的这个浔阳江，然后呢他有一个好朋友要走了，他来送别他，送到这个江头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个枫叶荻花秋瑟瑟，荻花指的是芦苇，这个荻花一般也是跟这个秋天关系特别大， 对对对， 就像诗经里面的说蒹葭那一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都是在水边的水生植物， 而且是秋天。白露为霜嘛，所以这个一般这种咱们现在也是，现在的这个芦苇，你到了野外去，你到芦苇荡 啊，也是能看到 的，都是能看到秋天 的，而且是白色的 。所以它这个枫叶荻花秋瑟瑟，里面有一个白色的色彩在里面，还有红色的色彩，这种层次感就出来了。而且这个瑟瑟这个词 是树叶拍打的声音，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秋景，然后就出来了。然后这种古诗里面都是先写景物，然后下面呢开始抒情，然后这个景物，然后已经交代了地点和这个原因，我来这边送客人要走了，然后呢 时间地点人物 已经都具备了，然后我们开始说事件了。然后说是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说在秋天的这样一个萧瑟的场景里面，而且是送别的时候心情也是不好的，要离别了嘛，当时呢是没有琴声，但是突然听到了传来的这个琵琶的这个声音，水上传来琵琶声，然后那就正送人走呢，就是我们先停一下吧，听一听这个琵琶声是从哪传来的。 对，然后就有了最著名的那句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对对，一个美女抱着这个琵琶就出来了。这个美女呢，她是年轻的时候她的人生也是挺繁华的，她里面写到了 自言本是京城女， 对对，说她的以前的一个辉煌的经历，但是后来呢老大嫁作商人妇，就是后来年龄大了，然后就匆匆的把自己给嫁人了，然后嫁给了商人，然后后呢就流落到了这种南方来，所以呢他也有一个人生的从高潮到低谷的这样一个时期。 这跟白居易当时的心情是很像的，跟他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 对对，惺惺相惜，所以白居易一听呢就引为知音，听完这个琵琶行之后就是江州司马青衫湿，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门儿。彩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的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枫叶是秋天里绽放的最浓烈的焰火，霜叶红于二月花是它的热烈，江枫渔火对愁眠是它的忧愁，枫叶荻花秋瑟瑟是它的悲伤，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是他的深情。今天让我们一起去古诗词中拾一片深秋红叶。欢迎继续回到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啊，我们一起来诵读古诗词当中的红叶。在节目上半段的最后，我们读到了白居易《琵琶行》当中写到的枫叶荻花秋瑟瑟，而在欧阳修的《剪字木兰花·伤怀离抱》当中，也有一句与这句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句话是这样写的：枫叶荻花秋索索。接下来继续有请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文学博士赵银芳女士为我们进行解读。 这两句话确实是太像了，一个是秋瑟瑟，一个是秋索索，而且前面是一样的。这就谈到一个这种古代文学的一脉相承的问题。因为欧阳修是宋代的人，然后呢白居易是唐朝的人，欧阳修当时有可能看到过白居易的诗，所以他受白居易的诗受到一定的影响。或者是他两个人就是没有看到这个白居易的诗，但是呢心性是相合的，不约而同的从那种，因为他平时读的那么多的名诗里面，这个枫叶荻花还有这个秋都是反复出现的这样一个组合在里面。而且确实是白居易在宋代的影响是很大的，宋代的不少的这个宋代的这些诗话里面，还有一些小说，相当于小说吧，那些杂言里面关于这个白居易的这个影响都是有很多的这个记载的。像那个苏轼在他的诗里面曾经很多次都表白过他特别喜欢白居易，他在他的诗里面写这个暇日读这个白居易集，有空的话我就读白居易的书。 一起来听一听欧阳修的这首《剪字木兰花·伤怀离抱》。伤怀离抱，天若有情天亦老， 此意如何？细似青丝，渺似波。扁舟暗侧，枫叶荻花秋索索。细想前欢，须祝人间比梦间。 这首《剪字木兰花》《伤怀离抱》呢，是欧阳修创作的。会有人会问，哎，这个题目怎么这么长呢？这是因为宋词呢，它是其实我们不能说是宋词，因为这个词呢，它是从唐代的时候、中唐的时候就产生了，只是在宋代的时候特别有名。这首词呢，它的这个《剪字木兰花》是它的词牌名，因为这个词的产生呢，它是跟音乐有关系的。它是词呢是音乐文学，先有音乐，然后再谱上这个词，谱上曲。就有了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宋词，还有后面的创作的这些词。但是呢，从宋代再往后，很快这个词的这个音乐呢就失传了，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词的它当时是，比如说《剪字木兰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乐曲在里面，然后具体是已经不清楚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剪字木兰花》的时候，就觉得哦，它也已经是不表达什么意义了，只是在形式上起到了说这个《剪字木兰花》是44个字双调，然后就是上阙是22个字，下阙是22个字，这样子的只起到一个形式的作用了。而且为什么叫剪字呢？是因为本来有一个木兰花的这样一个词牌，然后后来呢为什么加了一个剪字呢？就是这个词调呢跟原来那个词调呢，它把里面的一些字给就是在格式上有规定了，就是哎，这个地方剪几个字，那个地方剪几个字，所以叫剪字木兰花。 那伤怀离抱其实才是这首词他自己的名字。 对，而且这个名字呢，我也不确定当时欧阳修是不是他写完之后就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因为这个伤怀离抱是这首词的第一句。因为古人也有一个传统在里面，像诗经里的很多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对，就是这首诗的前两个字。 对，从他的开始的那个一句话里面摘两个字出来，或者是干脆就用整句放在这个题目里面。所以呢，这个他的题目是《伤怀离抱》。 而这首诗更有趣的是他的第二句“天若有情天亦老”，这句我们听起来非常熟悉，而且很多诗人都曾引用过这句诗。 这个“天若有情天亦老”是毛泽东主席引用的是唐朝诗人李贺的诗。毛泽东同志在那个《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这首诗里面，他就说是虎踞龙盘今盛息，天翻地覆慨而慷，然后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就是攻占南京，然后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然后是这个往前进发，把这个敌人是给摧毁的这样决心在里面。然后事实上他是李贺在唐朝的时候都已经写过这首诗。 唐朝李贺的这首诗叫《金童仙人词汉歌》，这句的前一句是“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也是一首送别的诗。这种场景太令人悲伤了。如果是老天有感情的话，就把天拟人化。老天有感情的话，老天也会受不了，也会因为这个哀愁变得衰老这样子。 李贺的这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引发了很多诗人的共鸣。在李贺的诗中是离别的一种无奈，在毛主席的诗中是追穷寇的一种霸气。那么欧阳修在用这句诗的时候又表达了怎样的一种心情呢？ 说有人说这首词呢，它是事实上是写的是一首一个女子的心声的，因为整个的这个情愫都是女人的这种细密的这样一个视角，这就牵涉到很多古代的文人他们都喜欢写女子的，用女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来表达自己的。从屈原那时候都开始了，屈原是他里面写香草美人嘛，把自己比喻成一个美人，希望能得到这个皇上的垂青啊，都从女人的这个视角来写。这首词呢也是从女人的这样一个相思的一个角度里面，而且跟词的这种题材的这个产生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词在产生的时候，在它的初期表达的都是这种细密的细微的这种感情，所以呢有一句话说是这个诗之境阔，就是诗表达的这个语境是非常开阔的，这个整个的意蕴是很开阔的。然后词之境深， 就是词呢它是很幽深的，然后很细长的，很绵密的，所以呢当时词的产生就是跟这个诗的它有不同的功能。尤其是在南唐五代的时候，当时词大部分写的都是这种女子的这种细密的这种心理、表达离愁啊，都是那种闺阁里面的那种小的情怀在里面。然后后来我们为什么提到说这个苏轼啊辛弃疾的功劳特别大，是因为到了宋代的时候，其实欧阳修和范仲淹那时候就开始了，他们对词进行了改革，就他们有意的把词的这个词境，环境的境，把词境给扩大化，把这个通道给打开。然后到了苏轼的时候，他是一个词的改革家，就是他给词的发展指出了向上一路，他就说无意不可入，无境不可入啊！我这个词我什么不可以写呀，我可以写男女情愫，我可以写家国大业，可以写很多很多。然后欧阳修的这个词呢跟欧阳修的这个时代有关系，他处于这个北宋的这个前期，当时的词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所以写的是都比较悠长的，而且呢是他是欧阳修的一个前期的一个代表作。 在今天的节目里，赵博士不仅为我们解读了山行、琵琶行，还有剪字木兰花、伤怀离抱这三首诗词，还分享了很多古典诗词的变革历史，也是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收获。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是为大家分享了三首和枫叶有关的古诗词，其实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还有很多通过秋天最典型的枫叶或者荻花来描写秋景、表达诗人情感的诗歌。寻找这样的诗歌呢，那大家当然要多去读一读我们的古诗，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个展览，就是国家典籍博物馆推出的经典展览从诗经到红楼梦。那最近呢我们诵读小站节目和北京文艺广播的另外一档节目打开文化之门是联合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这个展览推出了同名的特别广播节目。在诵读小站节目里呢，我们能够共同来诵读经典的诗词，在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当中会带大家探索古代典籍善本的秘密，让我们一起进行一场古典文学的穿越之旅。刚刚我们在古典诗词当中欣赏了枫叶，那在北京啊，一到了秋天去香山赏红叶也是大家秋天出游的首选。不过最近如果您到香山呢，不仅能观赏满山的红叶，我建议您呢也到山脚下去体验一下咱们京城独一份的枫叶主题特色阅读空间。在节目的最后，诵读小站继续探店，带您到香山脚下去瞧一瞧。我们说的这家书店就坐落在香山脚下的碧云寺路的中段。这家书店坐东朝西，它的外立面啊格外的抢眼，是整面的红色。这家书店就是10月26号重章开业的新华书店香山店。在进书店之前，先看外观就非常有特色，整个外立面都是红色的，而且它这个形状也是不规则的梯形，外立面上还有多个几何形的灯箱，这样的设计和常规的新华书店的外观相比就让人耳目一新。如果我的描述还是让您想象不出来的话，那您就关注一下咱们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在最新一期的节目预告的推送当中呢，就有这家书店的图片，也有我去探店的小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营销策划部经理徐锦接待了我们，他说这样的设计是从外观视觉上来配合红叶主题。 这个香山书店的外观呢和咱们这个主题遥相呼应，它里面呢有一些几何的元素，实际上来讲它也是一种叶片红叶的一种设计，正好呢在咱们香山书店呢重新向读者开门迎客的时候呢，正好赶上的也是咱们香山一年一度的红叶节。 进到书店里，首先映入眼帘也是整个空间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特别设计的一个红叶天井灯。 到晚上的时候呢，就是从店外面看到店内的时候呢，它也是非常抢眼的。 在天井灯底下，这儿是做的文创的展示区， 这个呢也是跟当地的居民的需要，还有香山这边的这种红叶文化的这种特色相结合的。比如说像手账的这种胶带呀，特色产品，你看也都是这种红叶效果的。 哦，是是是， 包括书签这些， 红叶形状的。 还有这边现在是挂了小红叶呀、啊，地上还专门有这样的一块小玻璃台阶的设计，底下呢也是红叶，所以说能看出来很多元素都是体现香山的红叶。再往底走就是咱们的图书阅览区和这个阅读区了。 我们这次的设计呢，把这个读者休息的这一块和图书呢相结合，给读者呢营造这种书房的感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就很有意思，正好呢就在咱们这个天井灯一片红叶之下有一个小书桌， 对， 然后这个小书桌上面还放着一片红叶，然后现在正好有一位读者在这儿读书，包括旁边呢还有关于红叶的诗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包括咱们书店的这个送宾的这个门廊都是特别设计过的，也是呢出自咱们唐诗里面，然后呢经过一些改动，咱们给它设计成了这叫揽尽九秋色，书香千里情，就是把这个红叶和书香之间呢让它更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可以看出每一个细节都体现着红叶的元素。书店经营的主要图书也以北京文化、红色文化的书籍为主。下午四点多，夕阳为这家书店镀上了一层金黄色，也让这间200多平米的空间更显温馨。而此时赏夜归来的游客们有很多陆续走了进来，有人坐在书桌边休息，有人被室内的装饰吸引而进来参观，也有人是来购买红叶的文创产品。 是刚从山上下来，好像看见哪儿有消息说那个说好像刚开业的似的，这儿完了正好路过，我们说进来看看，又可以休息一下。 我是安徽的，来到香山公园来玩的。这个书店很新颖，布局格调很有这个香山的那个地方特点的特色，再加上书店本身的文化气息，我觉得这是就很好。 其实新华书店香山店成立于1982年，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而如今以枫叶主题重装开业，面对读者也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那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这家书店能提供更多与枫叶有关的阅读书籍，或者是提供相关的特色阅读活动来服务读者。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诵读小站就到这儿了。我是静桥，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开心茶馆，下周六再见。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全球限量发行只有2万瓶，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